国家安全和法治精神等的概念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国家最新发展才能够启迪学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友好关系。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习近平强调，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发展繁荣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亦都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中国愿意与太平洋岛国一起坚定共迎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落。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落。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1点，升424点，总成交金额76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0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76元，升12.1；腾讯控股349元，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62，升1.72；盈富基金21.34，升4.2；阿里巴巴93.3，升2.3；京东集团218.6，升10.2；比亚迪股份273.6，升5元；快手71.55，升3元；李宁58元，升5.35；港交所340.8，升10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27，瑞士法郎8.208，澳元5.636，加元6.179，新西兰元5.142，欧元8.445。每百日元对港元6.1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0点，升608点。港金报17,40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美元，卖出1,86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啊，32度啊，出面气温系。 除咗天气热之外咧，我屋企部电视机都好热。 哦， 点解咧？因为近排真有好多正嘅电视节目咧，就系要睇嘅。 嗯，系真系。呢排啲电视剧咧，尤其是今个礼拜开始，好多电视台嘅电视剧咧，都开始转啊咁讲。尤其是我哋港台电视31啦，嚟紧咧就会有呢一个咧最新嘅剧啊，就系、是《如胶记》啊，就系2022年播映嘅呢一个咧内地。先合言情电视剧，哇，劲 咧！一睇落个名咧就惊唔识读啦，其实原来就 系 家鱼个鱼啦， 家鱼个鱼， 跟住胶鱼个胶， 胶鱼个胶鱼，咁点解会系有胶鱼个胶？咩叫《如胶记》咧？其实胶咧就喺呢个小说当中咧就是、一个胶人。 吓咁 佢就係人魚嚟嘅，即係膠魚。 人魚 哇！你淨我都咁大聲嘅， 你因為你咁樣講咧，好驚㗎嘛。 係啊，膠人你以為膠咩人？ 唔係咯，即係以為做過啲整容手術啊嘛。 因為佢呢個膠人咧就係人魚嚟嘅。咁啊，而呢一個咧《如膠記》就係改編自咧即係《九路飛香》嘅同名小説啦。咁啊，裡面咧就有個御靈師嘅，就叫紀雲和啦，就係由咧而家。哇！即系炙手可热嘅女主角啊，就系、是、迪丽热巴咧，就系所饰演嘅。咁至于啦，即系好似阿超 B 咁样，即系啲胶人啊、人鱼咁样咧，吓系边个做咧？就系、是、任嘉伦，两个都系好劲嘅朋友 啦。哦，反而男主角系人鱼啊？ 系啊，系、 哦、 啊。 咁啊，以为系女主角系人 魚。女主角就系呢一个御灵师纪云和。 哦，几得意，因为永远我哋觉得人鱼咧都系 女 美人鱼就女仔啊嘛。今次男仔美人鱼就好睇啲，又唔同啲。佢同埋佢有上下部噶嘛，两个部分分啊。所以话我哋港台电视嘥咧，好啊，一次过满足大家， 每次两集， 每次播两集， 大你一集， 系啊， 净系睇个女主角已经够晒啦，咁靓。 今日迪丽热巴系真系好靓嘅，咁一个故事就系讲咧呢一个御灵师咧就要对付呢一啲鲛人啦，咁两个人咧喺呢一个仙侠世界咧就有一个咧好唯美嘅恋情，都系嗰啲噶啦，即系嗰啲爱情咧都系咧啊，本来想咧即系整治你嘅，点知啊？原來咧 愛上咗， 你有一顆咁靚嘅心㗎。如果我真係暗暗默許啊，但係呢啲戲咧，通常都有反派。反派咧都有一位好出名嘅演員啊，就係、是、郭曉婷咧，就係、是、負責飾演嘅。 哦，哇！淨係睇男女主角兩個都靚仔靚女已經正啦。 六、月1號先播第一集喎。 冇錯啦，今日就係5月30日啦，咁聽日就31日啦，咁即係後日。 哦， 6月1日咧就會首播啦，就喺呢一個港台電視31就連續播兩集嘅， 真係開心啊！ 係、啊，喂，其實咧，我覺得咧啲小説咧而改編嘅電視劇咧，佢有一道好，嗰、那個劇本咧就一定咧係有信。深嘅保證，因為你既然係出名嘅小説，咁一定有曬前中後啊、conclusion 啊嗰啲咩？ 係因為已經寫曬喺度啦， 寫曬喺度。 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咧，有一啲嘅即係電視啊，或者係電影都好啦，咁寫寫下咧，可能趕啊到後期，咁就咧即 係 係啦，亂曬大龍啦，就咧前文得對後理啦，好多時都有㗎。 但係如果咧係呢個即係譬如小説演變成為劇集咧，就好開心嘅，因為好多人睇完小説咧，你有好多幻想喺當中，哎、究竟會點樣咧？係咪呢個畫面？譬如由尤其是呢一個啦，人魚喎，咁你諗咁人魚點樣扮咧？會點樣做咧？咁講，咁你叫真人扮出嚟嘅時候，哇！好正喎、 啊！係啊，嗱，呢個迪士尼就好興呢個 mermaid 啦，人魚，但其實喺中國神話裏面咧，都有呢一個魚尾人身嘅一個生物嘅 嚇。 咁呢一個咧，即係鰻人咧，就係呢一個咧，即係可能係鰻魚都未頂我估啊嘛。就係呢一啲咧，就係魚尾人身嘅生物嚟嘅。 但係當佢生活嘅時候，又唔見到條尾噶嘛，通常。 通常都你上翻岸就有腳㗎啦， 有腳㗎啦， 係啊，呢啲情況之下。 如果唔係點認識啊？係咪？ 唔係，但係好似可唔可以扎住個魚尾入邊一對腳咁都得㗎？ 但你細個有冇成日都諗住自己啊？如果我係人，即係人魚都幾好喎，可以突然之間咧，喺個陸地生活唔係幾開心。 我冇咁樣諗過，因為咧，我記得咧，我睇電視咧或者睇卡通片咧，嗰啲人魚就好靚啊，但係形還首期就唔係咁講噶。 喂，形還首期，你真係你唔講我都唔記得有呢一本書。 記唔記得啊？記唔記得？ 好貴噶嘛。 喺嗰本書裏面咧，佢唔係咁講啊，佢話咧佢啲人魚個樣咧係好恐怖噶。 唔係喎，但係我細個睇美人魚係好靚噶，所有嘢都係。 咁又係。系即系电视啊嘛， 系啊，咁啊一定要留意啦。6月1日开始咧，就系晚上8:30喺呢一个港台电视31啊。咁啊睇下咧呢一个迪丽热巴啦，咁啊饰演呢一个吓即系御灵师咧，点样会对呢个任嘉伦吓起咗凡心咧？系咪真系好正咧？ 应该系好正。 我又见到佢好落力啦，佢出晒汗啦，喺度唞唞啦。 好挂住你啊，罗敏洲，冇见你两日咧， 冇咗我你真系唔掂啊！ 冇咗六，冇咗六个抽啊！ 真系啊！ 因为一日不见，冇咗三个抽、 啊。俾多一个抽你啊！ 好嘅，多谢，一齐抽啊！开始今日礼拜一，美人香港。我童年又点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么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金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嘅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信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江业生啊 ，AK， 哎呀，佢就快同你偶像白灵咧拍电影啦。 嗱，白灵唔系我偶像啊， 唔系咩？你好中意佢嘅， 系我阿妈。我啲衫系仿效佢嘅， 嗰啲成日都唔着衫咯。 系，喂，不过呢只歌嗰度好正啊 ，Nowhere Boys 负责作曲编曲啦，填词 Oscar， 监制系黄湘俊啊 ，AK 江业生嘅信之卷，掠你。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而家啲 dead air 唔关我事噶， 因为而家啲机件好似有啲问题。 唔系，有阵时啫，系可能咧唔够咩，同埋咧 兩嚟就關我事啦。頭先我信之卷兩嚟係關我事嘅咁樣，不過呢隻歌都關我事。點解我要揀呢？因為我好中意唱歌嘅嗰位歌手，佢有咩好呢？就係佢係好男人，兼且咧佢唔小氣，因為你知道呢一行咧好容易小氣噶嘛。 你從何見得咧？ 因為我成日笑佢，佢都唔嬲我咯。 你咁衰㗎？ 就係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我好中意嘅，就係、是、香港馬拉松嘅呢一個20週年嘅主題曲。人生馬拉松 係啦，人生馬拉松呢首歌咧就收錄喺咧2015年嘅專輯啊準備中當中嘅，咁啊曲方面咧就 準備中當中喎， 係啊，準備中啊呢只呢只碟啊咁啊，咁啊填詞方面咧就係、是、原兩本咧即係潘元亮啦，咁啊作曲方面咧就係、是、細聰作曲嘅咁樣 啊，曲細聰係嘛？ 曲細聰啊，咁啊亦都係咧呢首歌咧。馬拉松就比喻人生嘅起起跌跌啊，用最淺白嘅文字我嚟講曬，人生你會遇到咩挫折啊？ 係 有乜嘢？ 編曲嗰個勁啊，劉志遠遠仔，仲、哦、有啊監製嘅 Jim Lee 啊 ，Jim Lee 唔係你係咪啊？ 唔係唱歌個， 係喺呢個李振權 Jim Lee， 佢係邊個咧？佢係監製曬啦，啊你識嘢喎，羅敏莊，即係至少還有你嘅監製就係 Jim Lee 咯。 哦， 几劲你话系咪吓？即系所有啲幕后人真系好犀利噶，话俾你听。 系，其实马拉松呢样嘢咧，即系好多人而家系真系中意咗去跑，尤其是咧，即系每年嘅香港马拉松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报唔到名啊！真系、啊、 我都报唔到啊！我报过两年咯，我跑过两年。 点解啲人话点解要去报马拉松咧？可能唔系话一定好中意跑步，系咪话嗰条路咧平时啊净系得车可以行嘅啫嘛？而家可以俾我行路去跑步，几开心啊！ 但系都好需要耐力噶， 一定要运 动，一定要需要。同埋咧，即系谂下啦，啊，行过去西隧，你话几嗨？但我未试过，因为咧我系报十公里嘅啫、哦，所以我最多系玩到呢个东区走廊。 哦， 系啦，但系你谂下，成条东区走廊俾你啲班友仔喺度跑步， 系啊，几正！但系点都要参加马拉松嘅时候咧，要自己要做定训练先。 系啦，同埋唔好成日挂住 selfie， 真系认真跑咯，唔好阻住人咯。系啊，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早消耗了，用意志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深海，欢欣悲哀，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等待，应不应该，精不精彩，总结在我爱。 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高山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等待，应不应该，精不精彩，终结在 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午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向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颁发任命他做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李克强指出，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并落实好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亦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说，相信并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广泛团结香港各界人士，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就表示，定必全力以赴，不负中央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碍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本地反中乱港分子的干扰，香港国安法自实施以来仍有人误解或故意误导，亦有不少西方国家对香港恶意攻击。他指出，为了防范非法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必须加强关注下一代的国家观念、价值观和公民责任心。作为教育质素的倡导者和把关人，特区政府必须及时检视和改善政策措施，为香港教育正本清源。林郑月娥出席由教育局和丽晋教育中心合办的巩固法治教师培训课程开课礼，他致辞时说，教师必须对于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国家安全和法治精神等概念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国家最新发展，才能够启迪学生。九巴推出夜间半价乘车优惠，持八达通的乘客在6月1日至6月30日以先搭后回赠的方式乘搭19条指定路线可享半价。发言人说，乘客以成人、学生或小童八达通卡或者八达通产品，在活动期内每晚八点后至尾班车期间乘搭指定路线可获半价优惠，同时亦会有转乘和其他车资优惠。乘客可以在 搭車後10工作天至30日內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或者前往八達通服務站領取相等於已付車資的半價差額。19條指定路線包括 58X、60X、63X、66X、67X、69X、98C、98D、260X、269Boy、270A、270Boy、286C、296D、297、603、960、961和978。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斐济首都苏雅和斐济总统卡托尼韦雷会面。王毅说一些势力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图谋压制、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可逆转，中国将继续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加强团结共同发展。他说中国始终奉行对斐友好政策，支持斐济实现繁荣富强，在地区和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卡托尼韦雷表示，斐济为强而有力的斐中关系自豪，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9点，升412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3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5.3升11.4，腾讯控股349.6升7.8。恒生中国企业73.5升6，盈富基金21.32升4，阿里巴巴93.35升2.35，京东集团218.2升9.8，比亚迪股份274.0升5.4，快手71.15升2.6，李宁系58.0升5.35，中海油12.26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1，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人民币6.6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6点，升604点。港金报1740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4美元，卖出186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观塘方向去翻歌和老街嘅支路啊，系龙悦道；龙悦道嘅观塘方向去翻歌和老街嘅支路咧，就近住泽安村一段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专业教育学院方向柴湾。

好緊張嘅廁所位，因為佢哋好多嘢要抒發，你要講嘅。 我都有少少嘢想抒發啦，即係見到咧，其實近排咧個市道又好翻啲啦，即係好多地方又開翻啊，譬如我哋做 gym 可以唔使戴口罩啊咁樣，其實好開心噶嘛。跟住見到，哎呀！好似又嚟翻啊，又有啲地方好似有問題啦，好驚啊！ 等我代一代又有關方面講一講先啦。咁其實因為有啲就措施放寬咗啦，咁有啲嘢係彈翻醒咧，我 哋口彈醒，嗱 我口罩 官方嘅， 對唔住，我辭職對唔住，下一位。嗱其實因為有啲措施放寬咗啦，咁有一啲嘅確診數字反彈咧係預期之內嘅， 唔係彈翻醒。 係啦，咁但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啦，係咪先？尤其是即係酒吧可能真係高。因为咧系会你饮嘢咧，间唔中饮一啖，倾两句，间唔中饮一啖，咁要长时间掹走个口罩，吓咁唔似食饭啊嘛，食饭就食完之后大翻声咁样，咁你酒吧系可能咩啲嘅，咁希望 因为除咗我哋自己小心啲咧，即系顾下自己健康咧，健康好紧要啦，但系其实人哋嘅生意都好紧要， 系啊，所以其实咧有好多朋友而家咧，即系无论你约朋友食饭好啦，去人哋屋企好啦，即系或者可能见小朋友好咧。佢都真係自己做咗即係快測先，即係覺得安全啲啊！大家都會 係啊，我哋都係噶，我哋每日都快測嚟先可以入呢個廣播大廈㗎、 啊。 因為譬如我好似我琴日去一間食肆度食嘢啦，咁佢亦都喺門口就話一定要做呢個安心出行啊！如果唔做嘅話咧，我哋嘅生意會受影響啦，我哋全行都會受影響啊！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責任嚟㗎，真係 啱㗎，係啊！希望我哋香港所有嘅朋友大家共同努力，咁啊趕走呢一個新冠肺炎同埋阿超 B， 唔係同埋阿超 B， 點解啊？ 讲多咗， 赶 走新冠肺炎，同埋唔该晒超 B 帮我哋出波， 唔该同埋赶走系两样嘢嚟嘅，系咯，咁远都拉埋一齐就讲。 咪嚟咯，我先。Hi hi， 我系 Becky Lee 啊，恭喜轩公终于完成26场红馆演唱会啦！见到佢同 Ivana 喺台上面精彩嘅演唱，合拍非常非常合拍啊！两位带俾大家嘅欢乐夹杂住泪水。尤其是当皇后读出写给皇上的信，真是令人好动容啊！人生有如此知己，夫复何求呢？三个会闪亮的心心 emoji。 Hi， 我是 Grace 啊！哎呀，我真的好支持李志刚噶，一星期翻足七日，好似唔使休息咁，真系值得欣赏啊！同埋带俾我哋啦，同埋 RTHK2 正能量嘅节目咧，真系好叻啊！ 咩即系叫 Grace 系嘛？ 系啊！ 你话咁白把声咁似卖广告阿咩阿 Lush 嗰个广告嘅嗰个人嘅？ 你唔好咁讲我，我好支持你噶、啊。 多谢多谢，唔好意思，sorry。喂，你好入戏啊！ 我仲未讲完噶。喺疫情之下咧，每次入到商场啦、酒楼啦，都要上安心出行同埋针卡咧，真系唔系好方便啊！连入到教会都要、啊，快啲可以唔使戴口罩啦。麻烦以上全部冲走啊！啊，唔系啊，唔包括李志刚。 记得唔好开我名。我公司有个脑残秘书，唔准同事穿嗰啲短过膝头而嘅裙啊，同埋裤添噶。哇，真系好短、啊，即系 但短过膝头算你短噶咯， 唔可以穿。唔系、啊，唔俾人穿。搞错，而家嗰啲啊，嗰啲 T 恤啊，就咁着到啱啱好，好似 嗰啲真系啊， 仲短。 如果我阿爸仲在生，一定闹到佢哋。 膝头以上嗰啲唔短。 总之嚟讲，唔俾着呢啲短过膝头嘅裙同埋裤。但是他自己就可以穿着啲酒店拖鞋在公司度跑嚟跑去撞死马。 酒店拖鞋？ 可能因为有啲人翻咗工咧，就除咗对高踭鞋、啊。 但系要穿酒店拖鞋、啊， 因为唔使钱嘛，酒店拖鞋。 最方便啊，可以用即弃嘛。 挞咗佢就系啦。 跟住有两个英文字母系我唔读得嘅， 我读得噶。大家都唔读得嘅，系啦、啊，哦， 又唔俾 超级市场， 又唔俾其他同事睇中医物理治疗，话请病假只可以睇伤风感冒嘅西医，但系佢自己脚趾弓痛就可以睇物理治疗同埋铁打，究竟系咩道理啊？咪就系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祝佢。一个月内肥50磅，荷尔蒙失调， 呢、這个真系好恶毒，恶咒啊，恶咒， 好恶毒啊！ 精神奕奕，晚晚眼光光，身体健康。讲完， 楼上咧唔知边间啊，早上咧不定时咁样，日日喺厨房位置嗰度淋水落楼、啊。 哇，水量咧起码十公升啊，即系几多啊？大约系 1.25 公升嘅，大约七支到啦。 有一公升嘅以前， 以前有一公升，但系而家系 1.25 啊嘛，系咪？十公升水啊，好在楼下系垃圾房咋，冇居民经过。但系中层以下咧，挂咗晾衫架嗰啲咧，人咧晾咗衫嗰啲衫咧，真系唔得佢死啦，全部湿鬼晒啊，要再洗过。 唔知咩水嚟添 喎？系啊，即系激鬼气，好湿，唔好冇咁湿咯。 嗨，主持人好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嗰啲咧深夜喺马路上边飙车嗰啲司机啊？佢哋嘅引擎声啦，划破夜， 划破夜空啊！ 划破深夜嘅宁静啊，好好啊， 好有文采啊！我啲听众真系好高质素啊！ 深夜宁静，划破， 大家瞓着咗都俾佢吓醒啦！冲冲冲，冲走佢哋！Please， 其实系嗰啲车咧，夜晚晚响响嗰啲哔哔哔嗰啲响安咧，有冇限制噶？ 梗 有 啦， 其实 系啊，可以咧啲白闸，唔系可以啲有关人士可以 去海滩嗰啲， 海滩嗰啲系啦，我今日成日去海滩呢排，一啲有关人士系可以捉佢噶，有同埋其实咧，你晏昼乱咁喊响安咧都可以捉噶，唔系就系深夜噶。 因为时夜晚晚咧，突然之间瞓到冧一冧嘅时候，突然嗰啲响安声咧嘈到咧吓死噶。 唔系，如果佢真系有个作用嘅。即係可能提醒前面啲嘢啊，即 有原因嘅就冇問題， 係啦。 不過 即係亂響就一定唔得。 去到 silent zone， 即係譬如醫院附近咧，你響安都大鑊噶。 係咩？真 係 啊？ 係啊，罰錢噶，罰錢抄牌啊，唔知道扣唔扣分，但係一定罰錢。所以唔好亂咁響安， 唔好響安係咪好？ 響下郭俊光就得。 唔系冇响，冇乱咁响啊！ 佢成日咧断章取义啊！ 咪就系咯，冲走去啦！啱啊，你讲 得，咪冲走去啊！因为我成日话，哎呀，算啦，钱咧，最做到嘅嘢，即系解决到问题就唔系问题啦。跟住下次话，我哋成日用钱解决问题嘅，我都冇用钱解决问题。我话如果啫嘛， 不过佢会系用好多钱解决问题，咁有钱啊？ 冇钱啊！我同过你啦，罗敏章， 近排啫。 到我啦，我讲啦。厕所顺利好啊！哎呀，今次咧 Mirror 嘅演唱会咧正式以实名制形式咧开卖啦，祝各位嘅镜粉咧可以购票成功啦！跟住咧，我想个厕所神啊帮手啊，冲走嗰班咧唔识礼义廉耻啦、仁义道德嘅职业打手，成班咧都冇道理，为插而插，人哋踩出你咩？知唔知咩叫做fans行为啊？偶像埋单噶！ 嗨。我叫 Bingo 啊！喂，你哋港台电视31咁醒嘅，识得拣咧迪丽热巴嗰套咩话？ 如 胶记， 我想讲寻胶记， 寻秦如胶记，好正噶，系啊！希望你哋咧港台电视31咧买多啲好嘅剧，做多啲好嘅节目俾我哋睇啦。讲完， 喂。阿俊业啊，喂，我跟咗你哋咧，话即系睇呢个《孟买大家姐》啊嘛，真系好正个女主角咧，喂，真系好似拍子啊， 劲似啊，劲似张柏芝啊， 好嘢啊，拍翻个香港版啦， 应该要啦。啊，咁喺边度地方搞好咧？ 果栏 大家姐啊，果栏姐又未至于话系嗰面噶，系真系似做生意多啲噶， 都要搵一个地方噶嘛。 庙街大家姐， 庙油麻地咯， 油麻地或者湾仔啊，咁啊地区歧视嚟， 唔好 做啦，系啊，做翻普通大家姐， 普通大家姐。 唔好开我名，唔好开我名，快快快快冲走我啲焦虑同埋恐慌啦！唔该你哋。 喂，唔好开我名啊！又 系咯， 但系佢叫佢又佢话唔好开我名，但系佢又写话：喂，我叫比家照 嗱，即系唔好开佢真名。 我见到佢真名，我搞到我好想开佢真名，但系佢又话佢叫比家照，比家照啦吓。喂，我要，我要去酒吧。 系咩嚟噶啦？嗬， 佢真系吓，我要去酒吧，但系又惊中招。佢话佢个招咧唔系普通个招，系香蕉嘅招嚟噶。点算啊？嗱，咁样啦，我都中意去蒲嘅，但系暂时唔好去住。暂时咧乖乖地先，我哋以前咧冇钱去酒吧，我哋做咩咧？蒲七仔咯。 唔係，或者好似阿 B 咁講，即係做咗大家做咗檢測， 係啦，做咗檢測，同埋即係戴住個口罩啦，點都 全程戴口罩咯，跟住插支飲管去飲飲嘢咯。 咁又好難嘅， 唔係用飲管飲好啊。 係啦， 因為咧，譬如嗰啲即係真正朋友嗰啲咧，嗰啲啤啤咧。用飲管飲咧，係飲一杯就已經夠 了。夠係喎，飲啤酒唔可以用飲管飲。 唔係啊，係咯，都咩嘅嗱，大啊，十八歲以上最好34歲先好飲啤酒嚇。 飲得未啊？ 我未飲得住，我而家咁樣33啫。 頭盔好大喎、 啊。33，記住啊嚇、啊，要老咗之後先可以飲。老咗， 我大家都未夠老。 拍拖又係，所有嘢都係要老咗之後先準 做。唔怪得知而家啲生育率咁低啦，因為老咗先得拍拖。 嗨，三位主持，又是我啊，莫包包啊，预祝你哋同所有嘅听众端午节快乐，系、啊、就快端午节啦，耶！我想你哋咧帮我冲走爸爸啲加工啊， 哦， 因为佢要加班， 我加班， 等佢咧可以咧6点准时收工，翻屋企同我食饭。 Alex、超 B、咪咪，你哋好啊！我好想冲走嗰个间隔嘅同事，我又唔系阻到你，你使唔使咁多嘢讲啊？尿胶蛋咩？而家系咪啊？系咪觉得我唔出声就好好虾啦？吓，冲走你啊！而家激死我， 有啲唔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今日开始就系我第一次化疗啦。希望你哋所有嘅主持人啊、听众啊，帮我打打气、加加油啦！仲有啊，治愈厕所位，希望你可以冲走咧我所得到嘅癌症啊！咁希望呢位听众啊，俾啲心机去抗癌，系啊，一定要有啲信心，同埋咧癌症嗰啲咁嘅衰嘢咧，你越唔开心咧，佢越侵占你嘅吓、啊，你越开心啲，正面啲， 日日听住我哋开心， 系啦、啊，希望即系你尽快冇事啊吓。 诶、，Kelvin 啊，喂，可唔可以咧快啲唔使戴口罩啊？真系大佬啊，天气越嚟越热啊嘛，真系咧好恶顶噶，恶顶 emoji。 你扮呢啲声真系好好听，你真系好似好老咁样，所以你如果老咗咧，你会好后生咯，罗文章。 我唔明呢个咩道理。 我明得噶啦，我讲完我之后我自己舒服得，都系自愿厕所位嘅主旨嚟嘅。讲完自己知得噶啦。 喊喊 emoji， 喊喊 emoji， 我转咗公司啊，我冇得听节目啊，我好唔开心啊， 你真系喊噶？ 系啊，我喊啊，喊喊 emoji， 喊喊 emoji。 喂，我是德洛啊，我好想咧点死我的好朋友啊！ 点死啊？点死佢啊？做咩要咁做啊？佢有仇啊？点歌啊嘛？点俾佢啊？ 你听我点死啊？ 点死佢？ 我点避？我讲唔好意思啊，惹你啊，系啊。我呢一个好朋友咧，佢成日都好照顾我噶，同埋同我一齐咧就系两个咧出生入死噶。希望佢咧病咧就好快就好翻啦，同埋冲走佢嘅病菌。讲完， 哎呀，我系 Patrick 啊，厕所神你好啊。喂，今次咧呢个 Mila 呢个演唱会啊，正式咧以实名，做咩咁快冲？唔好冲住，唔好冲住。 咗啦呢个， 系咩？咁啊，拜拜。 哎呀，喂，我啊合约将至啊，准备失业啊，家阵好唔开心啊，阴公，希望快啲搵到新工啦。 喂，你有冇发觉咧？即系譬如啲 message 咧，譬如阿超 B 读咗啦，我又再读咧，原来佢话我读咗咧，我想杀咗佢。 唔系，同埋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读得不好所以我不记得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原因最大原因啊是啊。我想恭喜卫兰啊卫兰就快开演唱会是红馆啊三场我一定会买飞的努力啊 Janice。 喂啊 ，Mabel 啊，而家咧仲有啲人坐 lift 咧，刻意唔戴好口罩噶， 黑人憎 你咧闹咧，仲要拉低啲个口罩，咁搞错啊！见到佢个衰样咧，唔该，快啲走过去美 X 中心二期嗰个长发四眼仔，我冲走， 冲走佢啦！呢啲、啊、人真系好离谱啊！人人都咧奉公守法，就系佢啲咁嘅老鼠屎跌落去成棚白竹度， 啱啊， 黑人憎， 冲走佢。 啊，你讲嚟讲去呢，喂，真係啊，戴返好个口罩啦，少啲去呢多人嘅地方，个疫情呢就会慢慢咁样减退啦。最紧要系点啊，最紧要系点啊，系大家合作啊嘛，真係要合作啊，知唔知啊。 全新天地威威生日见面会你好想同威威庆祝生日啊，边个系威威，咪就系猪肉切割员咯。威威嘅全名系咩啊，刘宋威，一定会留送俾你嘅但系淨係留送咗喎，唔留饭㗎，因为你咁健碩嘅身材係呀。仲有啊，你身上面嗰啲观音啊麒麟啊咩啲纹身呢，会唔会包住 佢， 我想嚟呀，我就係想你show出嚟呀， 你想大声嘅话。 6月5号威威生日见面会，到时见。 会唔会有除罩会㗎？ 係啦，要除罩啦。 成日都唔除罩㗎。 你係戴多几日罩，一系除罩你自己揀啦。威威， 喂，头先个俊业啊。 又系你。 讲返出嚟，因为有提议啊嘛，你头先话嗰几个地区都麻麻地啦。喂，整个石澳大家姐得唔得啊？ 或者赤柱大家姐都好、啊， 都 OK 喎、 啊，系咯，即系嗰个感 觉好似够劲啲啊， 够劲啲，同埋佢系一定系经过一番努力先有今日嘅成绩，啊好啊，非常之好啊，我觉得正啊， 同埋唔好望翻转头添，仲要 点解咧？ 赤柱啊嘛，赤柱 海滩啫， 唔系赤柱有监狱嘅，哎呀，唔好望翻转头啊，真系啊， 喂喂，提下大家、啊，真系提大家噶。听日啦，5月31号起啊，实施呢个啊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啊。 咦，系第三阶段 啊。系啊，记得打齐三针啊，如果唔系冇得出去食饭噶啦。 系啊，大家一定要努力同心抗疫，我哋一齐讲同心抗疫，耶耶耶，一二三， 同心抗疫，耶耶耶。 但你唔好播冲走啊，而家嗱，冲走啲衰嘢， 系冲走啲衰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统卡托尼韦雷会面。王毅表示，一些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图谋压制、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将会继续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加强团结，共同发展。他说中国始终奉行对斐友好政策，支持斐济实现繁荣富强，在地区和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卡托尼韦雷表示，斐济为强而有力的斐中关系自豪，将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7点，升390点，总成交金额9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9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4.6升10.7，腾讯控股349.8升8蚊，盈富基金21.3升3.8，恒生中国企业73.36升1.46，阿里巴巴93.15升2.15，京东集团217蚊系升8.6，比亚迪股份273.4升4.8，中国海洋石油12.16升1.6，快手70.95升2.4，建设银行5.85升4仙。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9.922，瑞士法郎8.206，澳元5.64，加元6.182，新西蘭元5.143，歐元8.444。每百日元對港元6.17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7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9点，升587点。港金报17,4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06美元，卖出1,86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几单交通意外。咁啊，九龙区咧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第一二线有意外，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近旺角警署。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第一二线有意外，龙尾旺角警署。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嘅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沙田港铁站同埋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龙尾都分别去到沙田港铁站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另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段的慢線都是曾經有意外清了場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中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最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邨锦泰楼、屯门大兴邨兴昌楼、葵涌葵贤苑葵谦阁、青衣青泰苑宝泰阁、长沙环松屋邨海棠楼、大埔太和邨喜和楼、旺角山东街59至65号百祥大厦、沙田翠湖花园 E 座、坚尼地城卑路炸街13号珍珠角 B 座同湾仔活道42号华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渔樵记》，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 《渔樵记》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好靓的御灵师纪云和，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樵记》6月1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वि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记唔记得我哋呢一个投其所好嘅环节做咗几耐咧？ 都做咗几个月啦，系嘛？ 几个月啦，我觉得越嚟越好反应啊！ 同埋啲人真系好中意， 好中意 投票啦，好中意讲下自己嘅意见啦，咁样。 系啦，咁啊呢一个礼拜个题目更加咧好强反应添啦。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你喺九龙城嘅美好回忆。因为上星期都听到啦，即系九龙城嚟紧咧就会重建啊嘛，即系某几个地方嗰啲楼，譬如尤其是街市啦个位置啦，都会可能重建咗啦， 系 令到好多人都即刻。吓咁点算？ 咁即系会有个新嘅九龙城啦、 啊、 ，New Kowloon City。 咁又真系好多令人想回味嘅地方嘅。 咁其实讲真，九龙城真系旧区嚟嘅，即系咧有人住嘅历史咧都好长咁样啦。咁而九龙城咧，对我哋喺广播道嘅朋友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啊，因为咧。是最近而又可以好似有少少咧，飲食啊，娛樂嘅一啲地方，因為以前九龍城咧，其實仲有卡拉 OK 同埋戲院嘅。 我記得哦， 係、嗯、喎。不過我哋講下我哋嘅選擇先啦，跟住來我哋再講埋聽眾嘅選擇，因為佢哋嗰啲都好出色㗎。 係啦，嗱，咁我哋九龍城嘅美好回憶啦 ，A 就係、是。泰菜選擇多，食到笑呵呵， 簡直係集中地啦！泰菜 真係 啊， 真係真係真係真係真係，跟住食親咧泰國菜都係去呢個九龍城啦，同埋咧你會發覺，你想煮泰國菜咧。九龙城有晒所有调味料， 系、 嗯、因为佢哋嗰啲泰菜咧，譬如有一间好出名嘅泰菜铺咧，佢隔篱就系嗰啲咧卖泰国杂货嘅地方啦。点解咧？原来佢哋嘅起源咧就系卖泰国杂货先嘅， 先嘅。 咁但系咧，佢横掂有咁多货啦，亦都系咁好嘅厨师啦，不如佢哋做埋餐厅啦咁噶。 同埋喺九龙城食嘅泰菜咧，你要平嘅又可以有好平，要贵咧，哇可以贵到 高级啲嘅泰菜， 咁几劲嘅 几款噶， 系、 啊。不过我觉得都系偏向系friend。user friendly 嘅，即系大家大众门啊咁样都可以食嘅，同埋以前夜晚咧，你如果六七点咧想入九龙城咧揸车咧系冇可能噶， 塞晒啊， 同埋咧系冇车位噶，因为全个九龙城一个合法嘅车位就系九龙城广场。 因为嗰阵时我哋谂住哇，不如去边度食嘢啊？集中地一定系九龙城啦，即系除咗泰菜之后，仲有一阵间好多选择噶嘛。咁泰菜系即系一绝嘅，真系 一绝啊吓！咁啊，快啲投票啦！咁啊 ，A 咧就系呢一个吓食泰菜 ，B 咧。 B 就系宋皇台嘅公园嗰度咧，去拍照留念。 呢个系我嘅童年回忆嚟， 真系 啊！因为我妈咧以前就住土瓜湾噶嘛，咁跟住咧我哥咧嗰阵时又学摄影，即系堂哥学摄影，咁佢就话去边度攞景影相啊？去呢个宋皇台公园啦，咁样，咁就去嗰度影相拍照啦。 宋皇台有一个咧地理上面嘅优势，佢系咧有少少咧挨近土瓜湾。但系其实系属于九龙城噶嘛， 同埋佢拍出嚟咧，嗰啲冇乜高楼大厦，以前啊，点解咧？因为嗰度近机场， 近机场 嘅，所以嗰啲楼咧就好矮啊嘛，你就唔会影到啲大厦咧阻住晒啲。 仲有埋洲嗰嚿石咧， 系 啊，宋皇台咧系啦，即系阿宋帝曾经掂过嗰嚿石。 因为我哋以前咧，佢冇围栏围住噶，即系我哋 系啊，可以埋到去 噶，好近咁可以，即系后期就有啲围栏围住啦。 反而我系冇去过呢个公园啦，我永远都系搭车经过咯。咁你搭车经过，然之后咧就宋皇台公园，你知道呢个系个地点咯，但你就冇落过去，亦入去现场度。 好多人影相嘅嗰阵时， 但系嗰度好多人喺度打波添，我见到好多朋友。 啊、 但系我以前细个咧，我就咁听宋皇台啦，我唔知点写噶嘛，我就话：哎，咁好嘅，送个皇台俾我。 咁宋帝炳咧， 都系咯。到大个读书又先知道，哦，原来历史人物嚟噶，宋帝炳。O、okay, K， 好到 C 啦，呢、這个我哋成日都做 show 又有啦，去行又有啦。 系啊，就系、是、呢个九龙城广场啦。其实呢个九龙城广 廣場呢由最開頭嘅時候到到而家呢即係變化好大。 其實轉咗十個手㗎啦。 我仲轉個手 添。有成日轉，每次都希望佢起死回生啦，但到最後佢都借俾你睇。 其實佢啱啱開嘅時候係好犀利嘅。咁同埋呢佢嘅設計好好嘛，佢有個中央舞台。圍住。那個舞台呢即係凌空咁樣啦。咁你係可以喺每一個唔同嘅層數呢睇 show 呢都係可以睇得好靚嘅。 嗯，但係而家拆咗啦。 係咪呀？ 係呀， 拆埋啦。 而家嘅你做 show 呢要去最底最底層啦。 哦，你記得我哋嗰陣時喺嗰度成日做 show。 凌空 呀。 係 呀，凌空做 show。 我記得佢最底最底層呢試過有一輪呢做嗰啲好似食自助餐咁嘅嘢。 係呀係呀係呀。係 咪呀？嗰陣時係任即食到呢係傻咗。因為嗰陣時咪即食自助餐你一定可能去酒店啦。但係有一輪呢就興咗一啲商場嘅地牢位置呢、就係做一個好大型嘅自助餐區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候食過食雪糕食到我呕添。 嗱，你呢啲咁嘅叫折堕啦吓，都希望你咧就咧知道呢个其实咧有机民嘅呢个世界。 佢唔蚀底啫， 佢唔蚀底，唔蚀底啫。好啦，咁到 D 呢个系我喎。 挚爱系嘛？ 系我嘅挚爱就系、是、深夜饿鬼打冷潮。 咦，谂谂下，好似有几次同你试过咁深夜饿鬼打冷、 啊。同埋文迪啊， 同陈凯琪有。嗰阵佢做完节目啊，就好兴我哋一齐落去打啦。 因为我哋做完节目咧，好多时咧就系啱啱过咗呢一个食饭时间，咁样咧就未必可以食到火锅啊咁样啊。咁于是就去打冷，打冷都系到几点有噶嘛。 你嗰个打冷嘅深夜系几点啊？试过 好咯，好夜噶。我哋有试过咧，即系做完节目十二点几一两点， 有 的都去到 噶。 我真系试过两点钟咧，你去港汇城咧。是一定有鋪頭仲開緊俾你食。 以前咯，係啊，不夜天嚟㗎，係 啊，同埋打冷真係好好食， 好 好 食，因為佢哋真係好正宗，佢哋唔正宗咧，唔夠膽喺九龍城開。 係啊，係 啊，真 係。同埋有幾間打冷咧喺九龍城咧，係真係好多人都話。哇，貴到好緊要嘅噃， 但因為打冷嘢不嬲都係貴㗎，我 唔係因為你凍蟹嗰啲係 貴 嘅， 係啊，但 魚都 係 啦， 魚係啊，蛋雞啊，係啊嗰啲嘢，所以深夜餓鬼打冷潮州宵夜呢個真係好難忘啊！ 係、另外去到 E 啦，呢啲 E 呢個咧，我哋一定有做過，就係、是、火鍋邊爐食住等。 因為咧以前咧，即係未有咁多火鍋嘅時候咧，嗰陣時又唔係見到好多火鍋店嘅喎，但係咧即係一流行咗之後咧，就一窩蜂開到成項城市啦。 因為你其實你中式嘅食肆咧，你如果喺九龙城啊，插旗啊，即系咧开咗一间咧，其实真系咧会旺噶，旺到飞起，旺到你即系你个分店都旺埋啊！ 仲要佢嗰啲火锅店系黐住一间一间咁开嘅， 仲有佢哋咧火锅店有一个特色。就係、是、門口有人幫你泊車 嘅， 你唔會諗到咧，嗰條路咁窄咧，佢都係泊到二十架車咁啊！真係啦， 同埋有幾間嘅火鍋店咧，係嗰啲傳統老店咧，係直情用炭爐愛嚟做呢個火鍋邊爐。係 啊，我都有試過啊！ 即係唔係淨係用 gas 爐咁簡單添，唔係用電磁爐，係用炭爐喎。其實 九龍城開火鍋店咧有個特色嘅，就係咧通常九龍城嗰啲大廈咧上面都係住宅嚟噶嘛，咁佢哋都就會租埋上邊嘅住宅嗰啲位，咁就會開一啲 VIP room 俾你 啊！好嘢，你真係識門。路啊，罗敏庄， 你个表弟啊嘛， 系啊，表哥啊，系啊，表哥表弟啦，系啊，火锅边炉食住等就系 E 啦， 系啦，去到 F 啦就系品尝呢个过百年历史嘅豆花店啦， 呢间系 都已经又系啱啱 老字号， 系咪已经关咗门？ 又系关咗门啊！呢间 我有食过，真系 系特别唔同噶，系因为佢有嗰个历史喺度嘛， 佢真系先磨噶嘛， 系先磨，同埋好多咧，即系做豆腐花嘅技术嘅老店咧，其实好多都已经消失咗喺香港啦。 系啊，我真系中意嗰啲咧石磨墙啊，即系嗰啲位咧。专场啊，嗰啲感觉啊，而家真系买少见少， 都冇乜噶啦，而家。 好到 G 啦，就系、是、出口店天堂榴莲忘返。 你自讲只挚爱啊 ，Number Seven。 Number Seven。 Number Seven 啊，你自讲挚爱，我哋一齐成日都 成日去噶，喂，谂下十蚊一件衫咁样，又可以出嚟出 show， 又可以出嚟去街，几好啊！ 咩都有选择 嗰阵。我谂嗰间 Seven 咧，由我哋以前咧，即系佢系好老店嘅时候，即系可能啲嘢咧放到乱七八糟嘅时候，再去到咧然至今日咧，佢。可能是后 整齐 后代啦，嗰啲后代佢嘅即系新嘅一批咧嘅人接手咗之后咧，系整齐咗不得止啊，做到好靓嘅一间，好似铺贴咁样咧，我哋都有去过， 有去过，同埋好似多咗啲嘢卖咯，即系唔系话净系卖衫啊嗰啲嘢，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少少嘅手套仔啊、饰物啊、系啊遮啊咁都会卖下 嘅。我记得嗰阵时跟屋企人咧，即系由九龙湾开始做起点啦，搭个小巴嚟到九龙城，扫一转先。哎，买唔到嘢，好喺嗰度再上翻个小巴出去花园街再买过咁样咯。 好似 Number Seven 成日开住 二台喎， 係咪啊？ 係啊，我去親都聽到二台。 其實九龍城好多鋪頭係聽住二台。 喂，各位九龍城嘅朋友，繼續努力啊！嚇、啊，係咁啊，到呢一個就係 H 啦，就係去街市買餸，咁啊希望可以撞到阿發哥。 喂，呢、這個個個都想去啦，應該係。 但係九龍城街市咧，嗰個市政大廈嘅街市咧，嗰啲朋友仔。好 friendly， 系啊！ 你乜嘢唔识咧？问佢咧，佢都真系答你噶。 真系、哦，都有试过去一次买菜咧，佢哋唔系净止卖俾你咁简单，佢真系会解释晒所有菜嘅种类系点啊，尤其是系本地菜啊。 边只好，边只差？有阵时咧，就去啲海鲜档咧，就教埋你点样煮。 系 系啦，真系会正啊！ 我仲有一个 friend 咧，就系即系有一个卖牛肉嘅，哇！佢系排晒长龙噶，次次都。 唔好忘记喺、哦、街市上面嘅熟食档都好出名噶、哦，熟食档嗰、那个。泰国菜都是很坚的， 杯沙冰很正， 还有他们卖生果那些都不弱的，很劲的。 其实呢九龙城街市呢是真的超坚，因为卧虎藏龙， 真的 每一个阿姐啊阿哥又靓仔又靓女，他们卖的东西有质素、 啊。你令我想起街市对面那里卖上海东西那间都是很劲的。上海種啊，上海唔 係喎，咩咩羊啊，咩羊啊，係啊係啊， 係啊，同埋有時會買埋啲大閘蟹嗰啲咧，都好多啊，真係。 好拉屎啦 ，I 就係啟德機場嘅旅行時光，呢個真係好多朋友都會留言。 你就冇啦， 係我哋嘅張飛常就會記得啦。 我都有挨尾都甩掹住個尾，我都係試過嘅。 我哋試過嘅，因為嗰陣時咧去旅行咧真係好正，先約朋友喺九龍城嗰間酒吧，飲翻杯先，然後咧跟住行過去機場。行过机场好快又上咗飞机噶啦，跟住一嘢就唔知去咗边一个澳洲啊、西班牙、斯里兰卡咁样咧，真系 我都接近挨车边嘅。我净系记得咧，即系我比较大个之后就搭飞机啦，即系翻嚟嗰程啊，架飞机咧好贴近民居咁飞咧，即 系 都有一两次。 有冇人拍掌啊？落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咦，头先李志刚话你系去酒吧，我嗰时咧就系去嗰嚿机场嗰个酒店咧，即系嗰个酒店嘅隔篱有两间大型嘅酒楼咧。永远去嗰度食餐饭先，然之后就送机啦。 要等位喎嗰度。 嗰间酒楼真系劲，嗰阵时咧系直情咧你要限时下，你快啲嚟啦，你唔嚟你食唔到呢餐饭咧，你就唔知你张台冇噶啦，即系下个入咗去噶啦咁讲。 咁多人啊嘛， 好多人 噶，系啊系啊。是啊 yeah, 好，我哋就呢啲选择啦。 咁大家嘅感觉又系点咧吓？系啊。 系。 对呢个九龙城有啲咩嘅联想呢、啊、 有好多啊，即系譬如有啲人话咧，即系以前都真系阿爸妈带佢去咧送皇台公园嗰度玩添嘅。 啊，仲有啊，九龙城寨你冇忘记啊。 城寨公园啊，系啊，喂，仲有好多噶吓，转头继续倾呢一个九龙城嘅美丽时光。 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纯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知了内外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 僻的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如盼望我如放大，要何有寂寞诱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啊，像美丽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千里略外的必要，还抱自己心在跳。 好听的新歌啊，《蔚蓝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投票妹提提你，快啲嚟投！ 喂，好多人投咗票啦吧？ 系啊，有啲朋友话九龙城呢地方最阴公，因为好多冬阴公人。 哦、 喂，有好多嘅朋友都话有唔同嘅遗留，佢话有啲咧就系话喺九龙城谂起咧就系翻学嘅日子，系、啊、九龙城好多。 哦、其实我都系，以前翻学咧就 lunch 咧，特登搭车过去一凑齐五个人搭的士过去九龙城食嘢咯， 都好多学校嘅。 你好似当年系搭去过去唱 K 铺飞， 有食烧肉添，食韩国烧肉。 我亦都有啲人咧喺机场翻工啦，咁或者系有啲人咧话即系放咗工咧即刻喺机场飞走、啊， 搭飞机即刻飞走。系、啊、以前九龙城咧，即系有个机场喺度咧系好得意嘅，因为好多人都话咧，诶见到有飞机行过咧，想伸手咧摸个飞机。其实我都试过，我都试过上身手摸，因为嗰阵时真系咧， 好近啊！ 喺个天台嗰度见到，哇，个 飞机肚啊！ 见到佢落碌嗰阵时嘅样啊！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九龙城咧，嗰啲屋咧啲窗咧系有两层噶嘛，即系如果你得一层嘅话咧，哇，你嘈到癫咗！ 唔系个机场系两层，九龙城屋就冇两层。 九龙城附近我啲朋友啲屋咧系两层窗噶， 系咩？ 系啊， 因为佢隔音啊， 隔音啊，佢话要 机场就系两层窗， 系嘛？跟住佢就话咧，以前飞机经过嘅时候咧，即系望到个飞机个底部啊，同埋屋企嗰啲窗帘咧，会全部即刻飞起晒。 有啲人话咧，喂，唔好遗留咗汉 X 酒窖啊，88蚊食波士顿龙虾，好紧要噶呢个。 我食过，真系好坚呢一个龙虾，系啊，但而家系咪仲喺度噶？ 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 OK， 嚟啦，揭晓啦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 九龙城广场、啊。 其实我有段时间成日上去睇二手车噶，我都有好多二手车噶， 系啊。但系我知道有一间酒楼咧，我啲同事好追捧嘅。 哦，系啊，系啊， 嗰间酒楼 啊，系、啊，我哋都有去过啦， 成日去噶。 饮茶 系 Number Two， 第二位。 好多人鍾意啊，就係啟德機場嘅旅行時光，好掛住放假去旅行 啦。 咁 多年多層 啦嘛。係啊，九七搬咗囉。 Number one， 第一位。 最多人鍾意啊，去九龙城梗系食泰国菜啦，泰菜选择真系多到 真系好多 啊！ 阿珍珍啊嘛， 除咗之外，啲泰国嘅嗰啲面咧，嗰啲 系咪小食档嗰啲宵夜食嗰啲咧，串烧啊， 鸡脚啊， 就嗰啲材料咧，哇，好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昼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向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颁发任命他做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李克强指出，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并落实好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亦都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说，相信并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广泛团结香港各界人士，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李家超就说，定必全力以赴，不负中央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碍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本地反中乱港分子的干扰，香港国安法自实施以来仍然有人误解或者故意误导，亦都有不少西方国家对香港恶意攻击。他指出，为了防范非法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必须加强关注下一代的国家观念、价值观和公民责任心。作为教育质素的倡导者和把关人，特区政府必须及时检视和改善政策措施，为香港教育正本清源。林郑月娥出席由教育局和丽晋教育中心合办的巩固法治教师培训课程开课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必须对于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国家安全和法治精神等概念有正确的理解，认识国家最新发展，才能够启迪学生。台湾新增60042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多109个患者离世。疫情指挥中心说，新增的死亡个案涉及70男、39女，年龄介乎40岁至90岁以上，其中106个人有慢性疾病，43人没有接种疫苗。新增本土个案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有超过1万宗，其次是高雄市的8300多宗。南韩国防部在军人思想教育教材明文写入是北韩军方和北韩政权为敌的内容。国防部说，教材今个月9号向南韩官兵发放，内容包括北韩挑衅是南韩面临的安全威胁，只要这个安全威胁持续存在，朝军和北韩政权就是韩军的敌人。韩联社报道，国防部正就是否将视北韩为敌列入今年国防白皮书，收集各界意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9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97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4.9升11蚊，腾讯控股350蚊升8.2，盈富基金21.3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3.46升1.56，阿里巴巴93.85升2.85，京东集团218.2升9.8，比亚迪股份273.8升5.2，中国海洋石油12.14升0.4，快手70.85升2.3。建设银行5.86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1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人民币6.652，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9点，升587点。港金报174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63美元，卖出18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封路重開，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車龍排到 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模糊街。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最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安樂路因為有渠務急收，而家去水邊圍村方向近住橫洲路的中快線仍然是封閉，經過整留意返現場的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家好，我是郑子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的，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鍾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疫情蔓延，唔少演出同展览都被迫暂停。 嗰日宣布我哋要取消嘅时候咧，我哋成百几人，大家都抱头痛哭。 不过大家都逐渐适应艺术交流的新常态， 互动在线上呢又是另外一样好玩的嘢啦。 今集我哋请嚟艺文界代表同大家分享佢哋点样喺疫情之下蜕变，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 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喂，我是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为什么你的下巴越来越尖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打一些泰拳受回了就尖了。 你很厉害，你自觉你真的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不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讲啦。 今日就是5月30号星期一，我正式宣布李志刚2022年的生日月已经完结了。 是啊，真的要啊， 最后一餐饭都吃完了、 啊、真 我都觉得长 啊。咁快咩？ 是啊， 五月啊嘛，佢五月之星啊嘛。 唔系，因为好多朋友咧会想再约佢食饭，因为仲有几餐你都未食。 嗰啲可以唔系生日饭，即系平时嘅社交饭。 嗱，你太迟约我咧，我系会拒绝嘅吓。 唔系啊，我啱啱约佢，佢都 OK 喎。佢几嘛，我可以到 啊。佢睇人嘅咋？ 你唔同啊嘛，你系罗敏珍系咪？ 但系嗱，你生日嘅时候，今年系咪全部都系简简单单食餐饭嘅？ 系啊，好简单。其实几年都系咯。 几年都系嘛。最近咧有位朋友咧就俾人网上面影咗张相咧，都几搞笑，就系话咧佢咧就去咗一间快餐店度搞生日会， 好出名嗰间， 好出名，即系好多小朋友好中意去嘅。咁但系咧，佢嗰个标题咧就写住乜乜乜小朋友26岁生日快乐。 唔系啊，唔出奇，因为嗰间嘅即系快餐店咧，专系搞小朋友噶嘛，即系唔系小朋友生日会。 你冇，你有语病。你有語病， 我慢慢逐個逐個字褪出嚟㗎。我見到啲即係領導人都係慢慢講， 慢慢講， 即係驚住錯誤，所以慢慢講。 慢慢講你啱， 搞小朋友 生日會 嘅生日會，咁佢嗰啲牌咧，即係已經定曬出嚟，就係乜乜乜小朋友㗎啦嘛。咁啊就係冇啊，廿六歲生日攞小朋友。 但其實嗰張紙係打出嚟㗎嘛，啲字你可以改㗎嘛，你可以 唔係或者佢唔想改咧， 同埋覺得得意， 同埋睇係相對嘅啫。譬如我眼中嘅廿六。其实是小朋友来的，是啊，即是相对的。 对你来讲一定是。 不过这个的快餐店呢，我就没试过在那里搞生日会，但我试过出席，还是早期啊。 哇！賓至如歸， 好唔好玩噶？ 好好玩。咁嗰陣時即係乜嘢細個啦，咁樣去啲朋友嘅生日會咁樣啦。咁嗰個漢堡包已經覺得好新奇啦，好食啦，咩少機會食啊嘛。無限量嘅薯條啦， 哦、 奶色任飲啊，新地啊咁樣啦。 咁真係幾開心 㗎喎！喺度食曬，你知小朋友去玩玩到癲，哇之後，小朋友我嚟啦！一望轉頭， 滑嘟嘟。 唔系，真系麦当劳叔叔啊！ 唔系唔系，但系点解佢个声系咁样？佢把声唔系咁样。 我嗰阵细个记唔到。 你头先嗰个系米奇老鼠。 米奇老鼠 ，sorry， 曾志伟把声嚟。 我细个都好恨喺呢一间饭餐厅度诶，即系搞生日会嘅。但系咧到后期咧，好似我而家啲小朋友咁样咧，佢哋已经唔系咁样去搞生日会噶啦。 唔同晒。 即系譬如佢哋会搞嗰啲乜嘢咧咩？阿 Jamming 啊， 阿 Jamming 好玩啊， 系啊，即系会系即系唔同类型嘅嘢，譬如喺个 swimming pool 隔篱度搞啊嗰啲咧，即系已经唔同形式搞。譬如阿李志光啲 friend 好中意啊船河 P 啊， 船 P 系 啊， 好中意，好中意船 P。 我细个都真系好中意，我都试过有一次好难忘经历喺呢一间诶，即系快餐店度搞生日会咧，好开心噶。你觉得即系好似你 哦，你搞过啊？ 我试过搞过啊。 你有钱搞咩？ 咁又唔係 好貴，咁又 即 係 呢啲咁咪其實係好錫你咯。 我冇話過佢哋唔錫我啊， 咁你仲識嘛？ 佢媽咪做化妝㗎， 係我唔認，點啊？ 即係好錫你，因為其實我知道咧要搞唔平㗎。係 啊，所以嗰陣時細個同埋好多同學仔都會喺度話：你有冇去試過呢間度搞啊？咁㗎嘛。 哇！你好叻啊！ 你好叻啊！同埋有 minimum charge 嘅，我記得，因為我嗰陣時咧，我都想啊嘛。咁問嗰個小朋友個家長咁樣啦，跟住佢哋話，即係嗰個年代都唔平㗎。 因為以前咧仲有棵樹喺度講，唔知你記得咧、如果你搞生日會先至可以去棵樹嗰度影相。 係喎、 啊， 棵樹唔知掛埋啲咁嘅公。 但我好驚嗰棵樹，好多人驚我。 因為有眼嘅， 係啊，有眼鼻添。 其實以前咧呢一間嘅快餐店咧，係直情係小朋友樂園咁樣噶嘛，即係佢每一個 area 咧 有啲公仔， 佢真係個位置都俾你小朋友玩噶嘛，可以。但係而家冇噶咯， 梗係啦，時移世易啊，淨叫你唔好留喺度添啊，你快啲喺嗰個電子嗰個屏幕咧揀曬嘢之後即刻走啊！ 唔係因為有時候即係驚嘅，廿四小時之後有人喺度瞓噶嘛，唔可以搞咁多嘢噶啦。 係喎，咁而家好多露宿者咪冇咗地方瞓咯， 都係喎。冇廿四小時噶嘛，而家 係咯，係啊，好似冇嘅啫。 咁你兩點鐘你都要閂門咯，唔係十二點鐘要閂門。 同埋就算有啊，好多而家都冇位嘅入邊，入邊係淨係得咧外賣噶。唉，世界真係變啊！哎呀，我都開始老啦。哎呀，羅文璋仲老過我。 開始咋？ 羅文璋老啲， 睇落去唔係咪得咯？I heard from the heavens that clouds have been gray. Pull me close, wrap me in your aching arms. I see that you're hurting. Why'd you take so long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 You don't need to show me again. But if you decide to your head, look into my wishful eyes. That fear that's inside you will lift, give it time. I can see everything you're blind to now. Your prayers will be answered. Let God whisper how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 You don't need I heard from the heavens. Maybe it's me. Maybe it's him. Maybe it's you. 700,000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香港人的驾驶态度呢，其实真的有待改善，个个都要抢位，个个都要呢 cut 线行先爬你头，这样其实让下人啊都不用死啫。我觉得道路上面咧最唔抵嘅咧就系嗰一班职业司机啊！就算啊有十个好好驾驶态度嘅职业司机都好啦，好忍让、好礼让啊！只要第十一个咧嘅司机系做衰晒嘅话咧，都会害死晒成班噶。 唉，嗰啲的士哥哥啊，吉车嗰阵时咧就揸到鬼咁慢，喺你前面咧阻住晒咁啊！啊，当佢有客嘅时候咧。那个红绿灯啊，未转咋，佢已经响定安啊，必定你先啊！啊，的士哥哥啊，成日咧都无故响安，人哋喺路口啊都未驶出嚟啊，佢就必咁样必定你嘅。啊，佢以为自己啊系路面嘅交通警添啊！ 咁你又唔好怪晒啲的士大佬，其实嗰啲 wing 仔大佬都好劲噶 ，cut 线啊，跟到好似打机咁样噶。喂，仲有啊，佢哋好记仇噶，你 cut 咗线之后咧，下一个灯位佢又 cut 翻你转头、啊，阻住你咁样啦。其实咧，路面咧并唔系打游戏机啊，点解啲人咧成日咧都为咗争一口气，要你逼我啊，我cut 你咁啫嗬？ 诶，或者香港人咧觉得揾食大晒啊嘛？ 咁你又唔好怪晒嗰啲揾食嘅职业司机。咁有啲 Sunday driver 咧，你忘记咗，净系礼拜日先揸车嗰啲咧，佢哋都好离谱噶。行嗰五十咧，竟然踩住条啊快线咁样行咧，高速公路咁样。佢唔知道啊，快線係俾人哋爬頭嘅喎、 啊，其實咧揸車啊，都係為咗盡快可以啊，到達自己嘅目的地啫。大家都忘記咗需要安全呢一樣嘢啊。基本上咧，細個咧就成日將啊咩馬路如虎口啊，無論咧係的士哥哥啊、司機大佬啊，又或者係行人路啊、行人路上面嗰啲行人啊，都睇輕咗呢一點啊。佢、唔知道咧，一個錯誤嘅決定咧，其實可以斷。送自己的生命噶， 咁又系，冇咗条命啊，又或者搞到自己啊残废啊，连累埋屋企人咧，咁我惨啊真系。 所以我讲句公道话，其实每个人咧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嘅，唔好挂住贪方便啊，亦都唔好为咗咩一时意气啊，唔怕行多步啊咁样。其实如果大家都做翻自己嘅本分嘅话咧，呢、这个世界。交通意外肯定少咗好多噶啦， 仲有啊，唔好为咗快过一阵间咧就抢位 cut 线啊、抽头啊、踩油啊，快过一个即系抢一个车位咁样啊，到头嚟咧咪撞咗咯，咪因为点样啊？因为你快咯， 因快得慢啦、啊，仲搞到烦添啦。 仲有啊，而家啲行人啊，嗰啲行人咧过马路嗰阵时咧。哇！架车明明冲紧埋嚟啊嘛，佢都去照过。 系咯，可以找死咩？ 搵、死嚟噶。 系啊，真系好危险啊！所以记住啊，行人咧行得几快都好啦，你就算啊系无敌铁金刚啊，都唔会快得过架车。跑几快咧都快唔过啊我哋噶嘛，系咪？ 喂，有啲啊，行人同埋电单车啊，仲危险啊！佢哋中意佢摄嗰啲车罅咧。 每日咧都叫人哋咧小心揸车，但系每日咧依然有好多嘅交通意外，所以咧唔好怪我哋咧啊，讲多句啊，讲到口臭都好啦。重复又重复咁讲，真系小心啲揸。 其实咧揸住架车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噶。过马路咧，同埋咧行人路上面嘅行人咧，都要睇清楚交通情况先走过马路啊。 人生啊咁美好，无啦啦多达啦，因为交通意外影响一生，几唔抵咧系咪？ 所以。各位路面使用者，希望大家小心驾驶啦！ 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金有罪，黄金有罪，连当结局叫言重举。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d attack on my tie tracks. I switch to the payback, the red back and break. See, so they hit the breache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my chop, open shop. I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e. Feel you getting by. But don't think of this, don't think of me, bong by. But no, not by. Man, and mock by. Dan, so what did we die?我强大，谁敢来表态？时局革命，王者界定，长街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太大着好好跳水。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狂野之城， 因为酒吧啱啱开翻啊嘛，我见到好多人都想去玩一下啊嘛、哦。其实我哋系狂野嘅。 哦，但我已经咧收咗山啦，已经。 你已经唔系狂野嘅年代。 唔系狂野年代，因为咧即系点个疫情系真系有影响嘅，即系你见到咁多人啊，或者即系以前会觉得啊，我出去蒲下见下人先，着啲靓衫，但系而家净唔想。 但系你个内心想唔想狂野啊？ 我想同你狂野。 今个礼拜好多人都想狂野，因为礼拜五又放假啦嘛，端午节 五 日啊嘛。 喂，同埋食嘢都可以狂野喎，因为全个街都系粽。 系、哦、喎， 有啲老店嗰啲粽咧，包完之后咧，即刻俾人攞走啊！ 哇， 生嘅都照攞啊，熟嘅都未整唔切啊！ 哦，咁犀利啊！ 我都系睇方丈西望嘅。 唔好理啦，总之今个礼拜我哋一齐狂野下啦， 狂野开心下啦， 玩下啦。咁听众有好多选择，譬如有林忆莲嘅深夜夜啦，野花啦，越夜越有机啊，不醉舞夜啊，或者系放荡都有人拣。 放荡唔关我事噶，你唔好望住我。 黑色午夜咧。 黑色老泥错被你睇， 仲有呢个路边野花不要采啦，同埋呢一个咧，狂人日记都有人拣啦，或者开心的晚褛都有人拣， 正、哦。 不过今日嘅话题 点题之作， 冇理由唔播呢一只啫， 一定要咧。